你个好消息，你老丈人来相门户来了，相看的结果啊，百无一失，拜拜。 你咋给撂了呢？ 你姑爷说了，他工作忙，没工夫唠家常，过两天到你家去看看你的，看看他老丈母娘。 这孩子， 亲家，你坐着喝水，我给你炖一只鸡吃着啊。 哎哎，你回来，你咋把电话拿走了呢？ 这一会儿不得来长途？ 来长途我会接，再不来啊，我打个电话催催他。啊，你搁这吧，啊。亲家母啊，一共几间房啊？ 三间。 啊，那小娟他们过了门子，那就里间屋呗。 对， 你别说，挺快。哎呦， 人来了，亲家，伙计，坐那听着。 哎， 喂，你 这响起没完了 啊？ 盯着响着的。 那啥，那你长途铃声响的就得长。喂，你是立新乡吗？啊，我找蔡幼娟。 他咋还响呢？ 啊，他那啥。我们家这是响铃牌二哥小。啊，蔡幼娟不在呀，他上哪儿去了？不是他你是他家什么人呢？ 我是他爹。 你 干啥呢？安了就是安了，没安就没安呗，你糊弄我干啥呀？ 不是， 你这是干啥玩意儿？ 亲家，我不是。 不是， 这我这 妈在家吗？ 谁呀？哎呀，你们可来了，再不来今个我就晚了。亲家来了。亲家，那啥，这回让你看着咱安个随心如愿的。 行， 安一个比你家的还高级的，那叫城市控的。 刚刚您听到的就是高秀敏和武福星表演的小品《安电话》。听过今儿我为各位准备的这几段有趣的打电话的段子，不知道您对打电话这事儿呢有什么新的看法没有？哎，我觉得打电话呀，咱也应该遵循俩原则。第一就是诚恳，实事求是，不弄虚作假。第二，尽量简洁，毕竟老打电话对身体健康也会有影响，尤其是常打电话打手机的朋友啊，尽量把咱要说的事情压缩和精简一番，因为节省下来的不仅是您的电话费，还有更宝贵的时间和健康。好了，旅途最后送上一首裘海正的老歌，我打了一通不说话的电话给你。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，我们下次娱乐大篷车的旅程不见不散。 我写了一封不寄给你的信，想学会想你连分手都很有诚意，不是恋情，不是有约定就能够继续，还需要给自己一些预备的勇气。中没有画面的回忆，不知道为何连美丽竟然也留不起。我们都误解了许多爱情的道理，那天长地久的压力越来越心虚。 没有画面的回忆，